窗外的雨，它滴滴答答打在窗口向我思绪，反复的把你想念叫做爱情，我好想证明从不在一起，我还是不能停止想你，我对着玻璃轻轻的吐气，再用手指写着爱你，恰像是一节简讯叫做爱情，不需要证明对白很感情，我唯一想说只有我爱你， 想你的360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为期16天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9月2号落下帷幕。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32金、92银、65铜，连续10届亚运会位居金牌和奖牌榜首位。中国企业家联合会、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，其中有253家制造业企业入围，占全部企业的50.6%。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近日启动，今年的活动以实名服务、精准到人、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为主题，为期1个月。自9月5号起，北京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民，可在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上，依据在社保经办机构预留手机号登录，自助修改定点医疗机构。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，方案明确小学1、2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。全市首家全功能公共法律服务站正式启动运行，功能覆盖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公证服务和人民调解。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9月23号正式运营。3号，铁路总公司官方购票 APP 铁路12306中已录入香港西九龙站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等你爱我是电影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片尾曲，而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这一部电影拍了很多种的10年后的场景，就像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的结局，顺理成章结婚的，阴差阳错分手的，功成名就的，平凡的，甚至寒酸的活着的。多少人的爱情在生活的瞬息万变里起起伏伏，有的消散了，有的还在某些人心里，有的依然是痛，有的是淡淡的回忆。我爱你却说不出口，只有等你来爱我。 也许从未曾

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谁知道我谁明白伤病已变为何物，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，或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圆满成功，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致信向全市人民表示感谢。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4号消息称，截至7月底，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80.8万人次。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近日由三部门进行修改，明确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票、体育彩票将被认为是非法彩票。应急管理部消防局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地消防部门要联合住建文物、宗教等部门，立即开展文物建筑、博物馆等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。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，将发布2018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，目录总品种数量由原来的520种增加到685种。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，北京9月中上旬整体空气质量都将比较理想，大家可以尽情户外出行，享受即将到来的初秋美景。今年11前后，什刹海环湖步道最后一处堵点望海楼也将打通，届时什刹海全部6000米环湖步道将实现贯通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很多年轻人因为年轻时的一腔热血，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总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特例，最后在社会中碰得头破血流，才发现长辈前辈所说的一些话是多么的正确。今晚的互动话题想和你聊一聊，有什么样的道理是你在工作之后才懂得的呢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Thank you.

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今天是白露啊， 白露时节，清茶、米酒、龙眼和红薯都是应景的食物，还有鲜美的白露鸡。 你呀、啊、就知道吃，白露是整个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，白露以后气温开始下降，天气就开始转凉了。 九月七号白露，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迎接好秋天的第一缕清凉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得太美，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？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够相信谁？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？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？终于还是要心碎，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，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。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，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？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够相信谁？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？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 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有谁能体会？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够相信谁？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？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够相信谁？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？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近日，广汽丰田、广汽传祺、马自达和沃尔沃等主流车企已公布了八月的销量成绩，其中最亮眼的厂商还是广汽丰田。广汽丰田八月销量继续大涨，幅度达到了47%。自从 TNGA 架构下的车型进入市场之后，广汽丰田的销量一路高歌，在刚刚结束的八月份又迎来了良好的销量增长。据广汽丰田公布的资料显示，其在八月份单月销量达到了54540辆，同比增长47.1%，刷新了广汽丰田单月销量的记录。今年一至八月份，广汽丰田的累计销量已达到了361046辆，同比增长21.1%。随着消费升级，消费者对车辆的个性和品质感有着更高的要求，而来自 TNGA 架构下的第八代凯美瑞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。第八代凯美瑞在八月的销量增幅达到了137.1%，共售出了15475台，其中2.0升和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占比超过了60%。另外，2018款的汉兰达在八月的销量也高达了9879辆，同比增长32.4%。广汽丰田旗下的首款小型 SUV CHR 在八月的销量为3756台。综合其产品力来看，相信其未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。而雷凌家族和致炫家族在八月份的表现较为稳定，分别售出16619台和8811台，增幅分别达到了8.7%和13.1%。来看看同属广汽集团的传祺汽车，在八月份也迎来了销量增长，共销售新车42008辆，同比增长4.52%，环比增长2.58%。一至八月累计销量达到了351165辆，同比增长达到了6.4%，完成了年度70万销量目标的57.17%。广汽传祺的销量能够增长，是因为旗下的 GS4、GS8 和 GA4 的畅销。其中 GS4 是广汽传祺的销量支柱，它的中期改款车型搭载了与腾讯合作的奇云概念智联系统后，售价还下调了10000元，增配且降价，使其性价比大幅提升，有效地提振了广汽传祺的整体销量成绩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

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每个人其实都很不容易，没有看到他的不容易。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，长大后的所有经历的一切艰辛与苦难，远远要比我们脑海中想象的更要来势凶猛。以前小时候想当科学家，想当明星，想当英雄，后来发现我们可能都成为不了自己梦想中的样子，光是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已经很难了，一步不留意就是万丈深渊。更残酷的是，现实往往总是会告诉你还不能回头。 没有明天，爱得越深越 有罪。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，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，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。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，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。爱无罪，来过一百年我都这样以为，活着本来就很累，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 年后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